证。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2月28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1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2016年世界月底洲际大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让更多人看到了新区新貌，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泛博物馆。也就是通过构建泛博物馆多元体系，形成月季小镇魏善庄镇独一无二的特色文化圈。 为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总体部署和新的形势要求，特别是对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要求，北京银行创新推出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为抵押的农权贷产品，实现了北京市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首单落地。 记者日前从央行银管部了解到，本市农村两权抵押试点工作迎来新进展，在成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域后，大兴区政府与北京银行签署推动三农金融创新暨农权贷业务合作协议，针对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合力扶持涉农小微企业。根据协议，北京银行计划5年内给予大兴区三农金融创新意向性授信金额5亿元，并通过政府政策扶持、贴息补贴等手段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让更多人看到了新区面貌，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泛博物馆。也就是通过构建泛博物馆多元体系，形成月季小镇魏善庄镇独一无二的特色文化圈。那么，泛博物馆体系下的月季文化圈又是什么样的呢？所谓泛博物馆体系，就是以月季博物馆为支点，辐射周边三园一中心建设，使月季博物馆与周边月季园区和地方文化历史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三园指的是月季主题园、月季品种园和月季文化园。月季主题园将室内展与室外展有机结合，展示出建筑文化之美与自然环境之美的有机融合。月季文化园则是将月季文化延展至爱情文化，并将爱情文化贯穿了整个场馆。该园区是集月季文化传承、月季产业链延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创意园。月季品种园则以月季品种收集、育种研发、加工出口、科技交流与教研教学为主。这个园区的建设将有力地推动月季产业发展。一中心指的是会议会展中心，将集中展示国内外月季产业取得的丰硕成果。据了解，月季小镇内的月季博物馆、月季主题园、月季品种园、月季文化园以及绿园一景都市农业园、均天坊古琴文化中心、古老月季园等基础设施的完善都渗入泛博物馆体系的内涵与外延中，未来将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有一定生活与产业服务功能的开放空间和文化旅游产业体系。 本台消息， 为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总体部署和新的形势要求，特别是对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要求，北京银行创新推出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为抵押的农权贷产品，实现了北京市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首单落地。北京银行为推动大兴区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与大兴区政府签订业务推动合作协议。北京银行计划在5年内投放5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农业发展。在农权贷落地签约仪式上，北京银行向北京易水阳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发放120万元贷款，实现北京市首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落地。据了解，北京银行推出农权贷产品，主要针对涉农小微企业有形资产不足、融资难现状，对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进行价值评估，采取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给予企业资金支持，创新了涉农小微企业担保方式，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以家庭承包方式和通过合法流转方式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法人均可申请贷款。农权贷产品的推出，创新采取了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模式，突破传统贷款限制，单户贷款额度最高20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3年。此外，政府主管部门还将为贷款企业提供专项贴息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记者日前从央行银管部了解到，本市农村两权抵押试点工作迎来新进展。在成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域后，大兴区政府与北京银行签署推动三农金融创新及农权贷业务合作协议，针对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合力扶持涉农小微企业。根据协议，北京银行计划5年内给予大兴区三农金融创新意向性授信金额5亿元，并根据政府政策扶持、贴息补贴等手段，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所谓两权抵押，就是农民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房屋财产的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北京大兴平谷进入了全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名单。2015年，232个县级行政区被确立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59个县级行政区被确立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2016年3月，央行联合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等多部委印发《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放开农村两权抵押。据了解，北京银行还与北京市农村产权交易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开辟绿色通道。针对涉农企业，特别是涉农小微企业有形资产不足、融资难的现状，北京银行通过盘活农村资源，对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进行了价值评估，并采取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给予资金支持，创新了涉农小微企业担保方式，缓解了现有融资难问题。记者了解到，这种贷款方式额度灵活，单户最高可达2000万元，贷款期限结合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种植林木和果木等农作物生长周期情况，灵活设定，最长可达3年。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主管部门对此还提供了专项贴息支持，北京市农委贴息比例高达100%，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大兴区荣华街道天华园一里举办胃病先防系列活动启动式，同时正式确立居民健康日。今后每月第三周的周二，居委会将在社区为居民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医疗服务内容，让大家不出小区就能够享受到便利的医疗服务。 当天，活动共建单位京人博爱口腔为社区居民及社区家保员带去一场口腔知识的健康讲座，为大家细致讲解了口腔构造及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由于该社区人群主要以老年人为主，其中又不乏高龄和空巢老人，出于对他们身体健康的考虑，居委会决定将每月第三周的周二确立为居民健康日，并以在健康日开展未病先防系列活动的方式，向社区老年居民普及老年人健康知识，讲解防治疾病的方式方法，尽力为他们的健康做好防护。活动将依托区内的医疗资源，由社区共建医疗单位在每个健康日为居民提供义诊、讲座等多方面综合性医疗服务。启动式当天，健康日未病先防系列活动的主要共建单位京人博爱口腔就给居民带去一场口腔知识的健康讲座，为大家细致讲解了口腔构造及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 本台消息，近日二环路上的公交老资格44路外环换上了一水的双层车，座位数直接翻倍。据了解，这是双层纯电动车首次在普通公交线路上投入运营。1981年1月1号，44路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外环俗称大环，全长24.47公里。这条线路开通后，曾先后使用过京华18米柴油较结实客车、京华 CNG 天然气单机车、京华巡洋舰、黄海较结实客车等。与原有车型相比，这次更换的新车不仅体量更大，而且采用了纯电动绿色能源。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和原来相比，这款纯电动双层城市客车还配备了冷暖空调、电子屏显示线路图、智能钥匙系统等技术。在内部空间上，采用一节踏步低地板结构，上下层高分布格局，乘客一层站立不碰头，二层行走舒适方便。整车空间宽敞，配有70个座椅，可承载100人，座位比原来的车多了一倍。目前44路外环行驶客车已全都由22辆纯电动双层客车替代。这次44路一跃加入绿色车队行列，从原来的加柴油变成了采用永磁同步电机发力，每辆车都搭载了25块纳米高功率多元锂离子电池，采用直充式充电，一次充电仅需20分钟，续航里程完全能够满足44路外环运营行驶需求。电车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电池和电器布局合理，整车涉水深度可达25厘米。公交集团介绍，44辆车辆置换后，采取停站时间补电的充电方式，营运时间不变。首站广安胡同北口站，首车5:30。末车24点，仍然延续原走行车路线时间，发车次数也不变。电车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13五期间，电车客运分公司为推动节能减排，将积极推进清洁能源车辆使用，功能核心区基本实现公交零排放。今后在本市跑的电动公交车将越来越多，特12路等现在的双层公交线路也考虑逐步换成新能源车辆。公交集团介绍，本市将以新能源车和清洁能源车为主，辅以低碳排放的标准O4标准柴油车，合理调整车型配置。预计到2020年，公交部门将配套建成充电桩2000个左右，新能源车将突破11000辆，占到车辆总数的50%以上，其余部分各类天然气车将达到7000多辆，占公交车辆总数的32%，O4标准柴油车3700多辆，占总数的16%。届时，运营车辆平均排放水平优于国3标准，接近O4水平。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 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距离高考还有三个多月，教育部昨日发布的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可是搅动了上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心弦。高考优先录取新政发布，除了大家所熟悉的烈士子女加分、奥数加分、少数民族加分等项目，新政特别加了一条，五 A 志愿者同等条件下择优录取。那什么是五 A 志愿者呢？所谓五 A 志愿者，就是以志愿服务时长、频次、单次服务时长三个主要因素，综合考虑获奖、社会评价等方面因素，建立青年志愿者信用评价的指标体系，将青年志愿者划分为1A到 5A 五个等级。志愿服务记录时间累计达到100小时、300小时、600小时、1000小时和1500小时的志愿者，可以依次申请评定为1星级到5星级的志愿者。五 A 级青年志愿者约占青年志愿者总人数的5%。 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政策对高考学生的影响。一，从小开始做志愿者，志愿服长超过1500小时，那是妥妥的。每周末花半天时间，就可以轻松拿到1500小时志愿活动。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给了更多学生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三，通过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有更多的职业体验，明确大学专业方向。四，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成长为一名独立自主的大学生。北京高招的具体规定有哪些呢？ 今年北京高招二本三本批次要合并，对此教育部强调，要合理划定特殊类型招生最低录取文化课分数线，不得低于合并批次前的相应要求。在加分方面，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可加10分投档，在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以上或被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加20分投档。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台湾省籍考生和烈士子女等几类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决定，可在高校投档分数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降低幅度不得超过20分。2015年1月1日前，在高中阶段获得省级优秀学生、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全国决赛1、2、3等奖称号、奖励或名次的考生，可在统考分数上适当加分投档，增加的分值不得超过5分。 高考录取期间，省级招办按高校的调档要求向其投放考生电子档案，按照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高校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20%以内，按照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调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05%以内。记者从团市委、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等部门了解到，目前评选1A到 5A 五个等级的详细标准尚未公布。目前，北京市通过志愿北京平台记录注册志愿者服务信息，平台上一共有3730万注册志愿者，其中最高级别的5星级志�愿者已评选680人，还有800多人正处于公示阶段。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区文明办了解到，为进一步提高居民良好的文明习惯，积极营造良好的公共交通秩序，根据当前新区建设发展的需要，区文明办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招聘公共文明引导员工作。文明建设中设置的由政府购买的志愿服务性质的公益岗位，依托近万名公共文明引导员，在公共场所、公交、地铁站开展文明乘车引导、环境秩序维护，以及对站台乘客提供必要的帮扶互助，为北京清洁空气蓝天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公共交通环境。此次招募公共文明引导员条件很简单，凡是热心公益、热心志愿服务、年龄在65岁以内、身体健康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报名，咨询电话为6926-8600。 本台特约记者王清涛、郭艳林报道。2017年2月2号清晨6点多， 张先生在旧宫镇一条小路内遭遇两名男子抢劫。大兴公安分局红星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依托视频监控天网工程，历时五昼夜，调看300多小时监控视频，最终锁定嫌疑人并抓获归案。2月2号清晨6点多钟，张先生从旧宫镇一条小路经过时，迎面走来两个蒙面人，其中一个将刀架在他脖子上，另一个开始对他进行搜身。在抢走了他身上的900多元现金后，两个蒙面人逃离了现场。 张先生回忆说，两名嫌疑人都身穿深色羽绒服，身高在1米8左右，其中一人戴着口罩，另外一人用围脖挡着面部。由于这条小路上没有监控探头，民警就查找了作案现场周围这个时间段的监控录像。在离案发地不远的小红门路上，民警发现了嫌疑人踪迹。因为当时是在春节期间，又是在清晨，路上行人还比较少，监控录像中的两名男子很明显，而且体貌特征和被抢事主描述的很相符。两名男子虽然面部有遮挡，但其中一名男子衣服后面有一道反光条，这给民警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侦查信息。通过监控视频，民警发现两名嫌疑人是从西边走过来的，作案后又向西逃去。民警分析，这两个人应该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环境很熟悉，于是民警就沿着这两个人来时的监控录像一路查找，看能不能找到他们的暂住地。 民警从小红门路查到几百里路，又从几百里路到五点路，经过五昼夜的连续奋战，调取300多小时监控录像，最终将嫌疑人踪迹锁定在了五点路一家 KTV。 此时监控路线中的嫌疑人还没戴帽子，也没戴围脖。民警通过那名男子衣服上的反光条确定嫌疑人就是他们。经这家 KTV 工作人员辨认，这两人曾在6天前来 KTV 做服务员，但已经辞职了。根据 KTV 提供的线索，民警掌握了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一名叫国某，25岁，河北省唐山市人，另一名叫卢某，23岁，河北省沧州市人。 2月7号下午，经过走访摸排，在一个洗浴中心内将犯罪嫌疑人国某抓获。国某如实交代了抢劫的犯罪事实，并称卢某已经逃回了老家。随即民警对卢某展开了追捕，并进行网上通缉。2月19号，卢某再次回到北京，当即被警方抓获。经审查，国某曾因抢劫被公安机关处理过，释放后他来到这家 KTV 工作，并认识了卢某。过年期间两人都没有回家，就盘算着如何弄点钱花。于是2月2号清晨，两个人一起对张先生实施了抢劫。目前国某和卢某因涉嫌抢劫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本台消息，最近很多人在邮寄香烟白酒时发现许多快递公司有了限制，不像以前可以随便快递了。原来新颁布的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里规定了很多日常用品不能快递，如果快递企业接受了这些物品，是否会面对相应的处罚？每年春节过后，张先生总会给老家的老父亲寄几条香烟，按照他的老习惯，一次性给老人多寄一些，基本上就够一年抽的了。2月1号，他拨打快递公司电话准备邮寄香烟的时候，被快递员告知每次只能寄2条。这烟又不算什么危险品，为什么要限量呢？刘先生很是纳闷，但他还是按照规定执行了。 遇到同样遭遇的还有赵先生，他准备将一件象牙做的小雕塑寄给北京的朋友帮忙卖了，可是也被快递员拒绝了。他接连换了3家快递公司，都被婉拒了。据说是有新规定，明确禁止收象牙、虎骨、犀牛角等制品。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小卢说，这次的新规对哪些东西不能收取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我们碰到有不明的液体、不明的粉末，弄不清楚就收了，会被公司开除的。 得知快递新规后，市民黄女士一下就想到，以后外出旅游时是不是也不能随便买东西了。她去西藏旅游时 曾帮一位朋友买了柄藏刀，当时是店家帮忙寄回来的，以后这些是不是不能随便买了？店家答应帮你寄出去，但如果寄不回来，钱肯定就白花了，你也不能为几百块钱再跑一趟，怎么维权呢？就此事，记者采访了相关快递从业人员。如果在外地购买商品，建议最好和商家商议好，如果属于不能快递的，商家应该通过何种方式退钱给买家。如果买家遭到权益被侵害，建议跟当地消协部门投诉，而且一定要留好当时购买的票据和快递单等证据，方便以后维权。 此外，还是建议市民最好不要购买禁地物品，或回自己本地购买。网上购物也要小心了，网上微商卖的东西五花八门，甚至有不少的违禁品，比如年轻女性随身带的防狼喷雾。防狼喷雾是明确禁售的，但在某购物网站上，记者搜索防身就找到了销售防狼喷雾的网店。此外，被新规纳入的禁忌范围内的一次性打火机、打火机气体，包括刀具等，也都在正常销售。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一家卖一次性打火机的店家是否能快递，对方是满口打保票。记者问，这属于易燃易爆品吗？面对记者的质疑，卖家回答是，但是仍然可以快递。他还说，市民单次邮寄这种物品肯定是要被快递拒绝，但是他们经常和快递合作，才能保证快递送达。 至于用何种包装、怎样保证安全等问题，卖家客服说这无法回答。微商所卖东西也是五花八门，其中不乏违规的，比如有微商专门销售高档香烟、红酒、高仿运动鞋等。在新规中，不少假冒产品也是禁止邮递的，以往这些产品都能顺利的快递到卖家手中，那在新规执行以后，会不会被禁止快递？记者采访快递公司时，多家公司表示肯定不会收违禁品，因为如果他们快递违禁品都可能挨罚。这个快递新规是刚刚执行，他们目前暂时没有接到类似的举报和投诉，建议消费者要弄清楚哪些能邮递，哪些不能，最大程度降低买卖中存在的风险。在消费过程中，应该保留相关证据，以便将来维权。相关部门还表示，相对而言，淘宝、京东等网上购物还有部门约束，权利相对有保障，出现问题有部门可以投诉。如果在微商上购物，相对的约束少，消费者应该警惕。 在新规里，邮寄香烟不能超过两条，原因是由于烟草局不允许异地售卖，所以为了防止异地销售，才限制每人的单份邮递品只能寄两条。白酒是可以邮递的，但是酒精不行，同时限制白酒不能超过56度。还有手机也是不能空运的，只能陆运。此外，每家快递公司都在邮政局有考核指标，如果公司收了违禁品，也会受到邮政局的相应惩罚。新规从适应范围等多方面对禁止寄递物品作出明确的规范性要求，同时发布禁止寄递物品指导目录。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各类物品，危及寄递安全的爆炸性、易燃性、腐蚀性、放射性等各类物品，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禁止寄递的其他物品，都属于禁止寄递物品范围。新规首次明确了禁止寄递物品的概念内涵，今后在寄递快件时当需留心，大家对哪些东西不能寄，哪些东西寄递数量有限制，要做到心中有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内容。 很迷茫，错过时间，坐云端，看水东流。野花满地愁，枯枕头几时休？心解脱。 心上。